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舞台演出。本月17号、18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声光效果等，将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原始一家人》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即兴的肢体动作。本月17号到19号，原始一家人即将在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上亮相。本月1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第五届国际打击乐节将和京城观众见面，带来舞台音乐会。本月28号到9月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将和观众见面。从昨天开始到本月17号，大学生戏剧节将在北京九剧场和多维剧场举办。接下来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本周京城从之前的高温蒸煮模式转入到了雷雨季，每天都有雷雨来报道，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今天是立秋，立秋之后闷热感并没有彻底消失，市民朋友还需要注意防暑。来听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受副高南撤和短波槽的影响，本周京城每天都将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周二雨势较大，城区可达中雨量级。随着冷空气南下，雨水让大家从高温闷热中解脱出来，本周白天的最高气温明显回落，将维持在29到31摄氏度之间，但频繁的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市民朋友开车时应增加与前车的距离，不急打方向，猛踩刹车，遇到路面或桥区积水时，应先观察水位与警戒线位置，水位高于警戒线时不要贸然通过。本周二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虽然本周本是白天最高气温下跌，但夜间最低气温仍在24到25摄氏度左右，再加上空气相对湿度并没有明显减小，所以依然会有闷热感，体弱易感人群仍需要注意防暑。 感谢记者宗小畅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电视方面的消息。最近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首播当晚收视率就突破了1%，口碑收视双双飘红。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讲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以冯程、秦雪梅为代表的来自全国18个省市林业大中专的毕业生，与承德围场林业干部职工为骨干的369人组成开荒队伍的故事。据介绍，《最美的青春》拍摄跨越秋季、冬季、春季3个季节，深入内蒙古、乌拉盖、多伦、克什克、腾旗等8地取景，克服了诸多困难。从第一代塞罕坝人的艰辛奋斗，到现在第三代塞罕坝人的拼搏发展，记录了他们对于林海的向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南礼士路的南北双方向车多，三里河东路的南北双方向车流量大，三里河路南段由南向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那在周二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客厅这个板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应该有小半年都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了，做完成了一件人生的大事之后呢，终于要回归我们的客厅板块了。欢迎一下我们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欢迎提文。 大家好，江夏好，好久不见。 真的是你有没有想我们乐享的听众？ 超想。今天到这儿来的时候在楼下说，我拍了一张照片发了一张朋友圈，我又来了，好感动啊。 对，真的。哎，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在不同的阶段，如果哎，我好像又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啊，勾起某一个阶段的回忆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 很有意思，在这里就感觉哎，像就借你的话，就觉得人生是一个真的是螺旋上升的一个过程，就哎，老是在一个原点经常去绕一圈回来，但是你又在上升，不断的在经历不同的事情，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 有一些小感慨。 对，这个延续提文的这个感慨，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早上的感慨，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用 CD。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其实我即便开车我也是用蓝牙啊，连手机播放或者是一些播放器。哎，今天我早上我就哎，也是因为昨天电台里面放了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手的一首歌，然后我就想哎，这首歌原来我有这个 CD。 但是因为我今天早上 就想起来用这个 CD。 对，我今天早上就特地从柜子里面再把它拿出来，然后还是新的，就那个 CD 还是新的，再放进去。我要跟大家说，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聊过的黑胶唱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收藏黑胶唱片，就是因为音乐是有温度的。真的是有温度的。今天那个 CD 再出来的时候，哎呀，我也好感慨。 对，你这样说来的话，我车里的 CD 一直放在那儿，从来也没听过，我可能回去的时候拿出来听一下。 对，我觉得又会找到不管是读书或者找到很单纯很纯粹的一种听歌的感受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们去总结一些生活的感觉。今天跑题了，这个已经开始有人在我们的微博上面跟我们说，哎，我发现了你们今天发图的一个排序。对了，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聊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在我们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客厅这个板块，我们要继续聊一聊花。其实在待客的时候，我们用到的鲜切花种类会有很多，形式有时候居家的时候会略显单一， 是 好像就只有花瓶这一个形式。 对，大家会比较习惯的就是买一束花，然后放到家里去，然后就把它剪一剪打开，然后放在花瓶里面浇点水，一般是这种形式比较多。但是除了瓶花之外，咱们用鲜切花其实还是会有挺多其他的形式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这些其他的鲜切花在家里的形式。 我们把客厅或者是居家生活空间里的各个空间装点的更加丰富一些。 对， 你说哎，客厅里边有一个花瓶的，那我是不是餐桌上面会有一个别的器皿的装点的鲜切花？ 是 啊，然后在卧室或者是在书房里面，我们还可以再变换一下形式。所以啊，魔手意见你总结的这个排序啊，说你们是不是横排用瓶盒还有篮子 哎，这个器皿横向排列，是不是这个感觉？哎，我没有太观察总结。 哎呀，我要说，这位粉丝，他的观察太敏锐了，就是这样的。我们昨天在排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把它用这种方式分成三种形式，让大家 三大类 去看。对对对。 哦，你总结的非常对啊！还有你有小小超 太细致了。点个赞、 对，为你点赞。还有小小超这个夸奖花美人美的事儿啊，我一般都是照单全收的。今天发帖早，你们也要说一句。好了，微博上面想要来看到今天提文带来的，我们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其实不单单可以用花瓶来盛装我们的鲜切花，还有其他的一些器皿，包括说我们使用这些器皿的时候，鲜切花的护养方面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什么样注意的地方呢？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来看图，同时我们的互动渠道也是在微博，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会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了，下方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哎呀，心里话说他最爱图五，图五是白玫瑰吧。 是的。 哦，送给我，好的，接收。哎，这个你看，不同的花的种类，包括它盛装在不同的器皿当中，给人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官的感受。所以哎，就会有人说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我比较喜欢图几，大家都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来看图了。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更喜欢什么样的盛装的器皿，这样的感觉 是 你可能觉得这个器皿也更适合你们家的装修的风格。所以我们还是说说，先说说最传统的吧。 最传统的其实就是这个在微博上面的这九张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的第一排，就是花瓶的形式。我们一般就叫这个形式叫瓶花。其实大家经常去市场去买花呀，或者是现在有很多是在网上订花，或者是收到的花是一束花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最普通最传统的形式就是把它拿到家里去，放到花瓶里去。这个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大家保养的时候要注意，要剪根啊，要剪根啊，因为 要斜45度剪根。 是没错，如果拿回来的这个鲜切的花束不剪根的话呢，它通常因为经过包装经过运输，它底下的这个根的吸水能力可能不会这么的强。那更好的保养方式就是拿回来之后先给它剪个根，然后放到花瓶里去，放上水。那这个水呢可能根据不同的花有不同的高度，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讲过哈。用水来保养，然后呢经常的去剪一剪根，换一换水。那这个好处呢是放在家里，首先打理起来很方便呢，你拿回来之后直接放到花瓶里就可以了。那同时呢这个花因为是一大捧，它放到花瓶里之后会有一种非常欣欣向荣的一种比较自然的一种状态。那放在家里去装饰会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传统，大家也上手也会比较容易。 比较蓬勃的那种感觉啊、特别 对一捧花 啊、 对。 但我也说说我自己剪这个鲜切花根部的一个心得好不好、就是可能别人送我的时候这一捧花它是有造型的、懂吧，就是它是高低 别人送你的花哈。 对，就是我在这儿也是在暗示和明示我们的听众啊，就喜欢这个九图里边的哪一束， 是 现在都可以啊，这个建外大街14号，好吧？这明着要礼物，这不太好。好了，就是哎，送，当然我自己也会买，不要说的我好像自己完全不买鲜切花， 没有，一定会很多人送你花。 但是买回来的呢，它就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买的它大致都是一边齐一边高，所以你自己胡乱剪的时候，它反而形成了一个错落的感觉。但我要说的是，哎，你在外面的花店买回来的已经包装好的，它会微微有一个造型。不管它是有一个弧度啊还是一个球形啊怎么样，当我把它散开我放到花瓶里边，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不能够完整的保证说我剪完了以后它那形儿还在 啊，造型会乱。 对，就这是我觉得这么些年我都没有找到一个，有可能是我属于不是特别耐心的那一类，因为微微有点洁癖，所以我就不太能够接受说叶子散落一地的那种就我不太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剪它。我觉得相信有耐心的朋友们很哎，你观察啊，你拿到一捧以后你观察，然后每一个都照着这个顺序去剪，应该可能也能剪成那种型。所以其实插瓶的一个小的问题就是 多数情况下可能会遇到我这样的， 对，就是、 没有太有型。 它放到里面去之后，这个造型怎么去搞的问题？ 嗯， 是的，这个是一个，很多人会碰到的问题，也是我们以前去做一些花艺教学的时候，做瓶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教大家，因为很多人会说，那我们来做瓶花，那瓶花的点是什么呢？除了你怎么去剪、怎么去养护之外，很重要的造型就是我怎么把它插好看了， 嗯、 这个进去怎么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好看的造型？那这个呢，有分两边说哈，第一个是如果它是一个混花，是一个搭配好的一个花，那大家放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朵花原来在这个位置，后来放进去的时候它位置变了，那它这样就不好看了。 嗯， 那这个时候的一个办法通常是说，因为你买来经常可能它是一个成束的一个花，那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不打开它。 就是至少下面那个绳儿我们不要 把它拆开，对，它应该会有一个绳儿系住在一个结扎点上，那这个结扎的绳呢我们先不打开，就是拿着这个绳儿我们先给它剪根。那剪根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怎么把它剪齐了，就是在大概在一个面上。 对，这是我很想知道。 我们剪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在手里，这样去用目测去剪。那如果说担心说这样不能够大概齐剪到一个平面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办法是说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呢倒着放下来啊，不是竖着放，是倒着放下来。 嗯， 倒着放到桌上，然后把它的根放在桌子的边沿， 哦， 出来一点点。 嗯， 这样你目测剪的时候，你就是垂直方向看下去，让这个花跟你的眼光是垂直的， 嗯， 跟这个桌子的沿是齐边的去剪它。 哎，有点像，我懂了， 有点复杂， 就是简单一点，就是扣个碗剪刘海那概念。 哎，大概是这个意思，有一个参照 啊，对，就是有个檐儿啊， 对， 就是有一个檐儿做参照。其实这个檐儿呢，你说你拿个硬纸壳也可以完成， 是是是。 哎，总之呢，我们要有一个参照物。哦，这个。但是这个还是没有解决我刚才说的，我有一点点很担心它叶子到处都是什么的这个问题。 叶子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就看这个花当时拿回来的时候它本身初步打理的多良心了。就比如说我们花开拿出去的花呢，通常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 就没有叶子啊？ 嗯，在水线以下的部位我们肯定是不会保留叶子的。 嗯， 因为叶子我们以前也说过不要浸在水里面，这样会容易导致整束花的腐烂。 嗯 嗯，所以如果在结扎点以下肯定是不能有叶子的。那在结扎点以上呢，可以适当的保留一些在靠近花头部位的叶子，这样让整个花束看起来会比较好看，有生机感。 嗯， 但是不会留的太多。嗯，那如果有一些是说花束买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比较原材料的形式买回来的时候它有很多叶子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就务必去打理它。如果没有办法忍受这个过程的话，那我们还是买成品花好了。 嗯，好的。 嗯， 我还是找了提问或者是阿紫。 哎，我们会帮你打理。 是不是可以理解说我们基本上买回来的它扎的那个位置就可以理解为是水线了？ 不一定 哦， 不一定要看这个花本身。嗯，比如说如果说它是一束玫瑰的话，它水线会要更高一点，因为它玫瑰更需要水。 嗯 嗯，所以还是看花大致的不同。 但是从提文和阿紫手里接过来的花儿，我们去看那叶子，叶子还保存在哪儿？大致那以下还是可以， 那一下对 浸在水里边的， 至少有叶子的部分肯定是不会水到那么高。 嗯， 或者我们觉得需要进水的部分，那里肯定不会有叶子啦。 嗯，慢慢剪，慢慢剪也剪不到那儿。 对，通常剪不到。 哎，嗯，这个留叶子也是一个很考验，或者是说可以给大家一个参照标准的。 就是花店是不是良心的？ 这个商家是 不是够细？ 对，是不是够良心、够专业？ 嗯， 然后呢，真的是够细致。 嗯 啊，这样子，这是我们平时把花儿放在花瓶里边。 对啊，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像你刚才说的，会担心花插到花瓶里面，它的造型会乱，不知道怎么摆好看呢？嗯，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去买花的时候买单一花材。就是不要买一束，组合好的搭配好的话，我们买一个单一花材。我们比如说，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在家居花里面用比较好的一些花，比较适宜的一些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买一把小雏菊。 嗯 啊，小雏菊是非常好的居家装饰花，因为它非常易于保养。它的花期非常长，你不怎么去特别的打理它，它也如果质量好的小雏菊的话，通常可以达到2个礼拜以上。嗯， 哦， 雏菊是非常好。其实 其实本身我是觉得菊花也 OK， 但是我们中国人会对菊花有一些忌讳。 嗯，但雏菊小小的很 可爱。对，雏菊小小的，那它本身非常可爱，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颜色，它的花型也有各种各样的，那又很易于打理。放在雏菊比较适合的就是一大捧，那我们在家准备一个开口比较大一些的花器，放在里边一大捧，那会非常好看，然后也不太需要去造型，说怎么去给它摆，也不太需要，一大捧放进去就好了。 嗯 啊，雏菊、洋甘菊这些菊科的这些花都非常好， 而且都很好养活， 很好养活，很好养活 啊。基本上你看，鲜切花如果能够保存到两周左右， 那就是很棒的了。 对，真的 是， 毕竟我们有周花的概念嘛，那就是告诉大家好了，这一周你能把它养活好 就很不错了。 对 对， 就是说到这个单一品种，也是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剪着剪着还感觉没有形儿了。 嗯 啊，这样可以避免这个问题，避免说我们太在意形的问题。 对。对，而且如果是搭配好的花的话，它会有花期不同的问题，有的花先枯萎了，有的花还能继续，那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花就不是原来那个花了。 嗯， 那需要大家有一定的耐心和一定的审美去捯饬它。 对， 嗯， 而且不同的这个鲜切花的品种，它其实你看它吸水性啊， 是 温度啊要求多多少少都会有差异。 是 哦，这个单一品种的建议非常好。 对， 我在某一个啊，又要说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但是我现在也喜欢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可能是刚刚毕业，真的是很有闲，你知道吗？就是随着工作节奏加快，你真的是没有那个闲情了。就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基本上也是以周或者是两周为单位的概念。就是我家旁边当时有一个花市，哎，我就是快他快要收市的时候，我就去买一点，因为正好下班。我就会买一捧，那就单一啊。我一般会买香槟玫瑰 啊， 对，因为那个颜色我觉得暖暖的， 很雅致， 对，也很适合居家的环境。哦，那现在想想，好像那个时候确实 好浪漫呢。 就不太在意修剪的问题，你稍稍修一下，它放在里边依然是一捧。 是， 哎，很簇拥的那种感觉。好吧，世界杯说我很 enjoy 修剪的感觉。那你跟我现在目前这个人生的阶段是不一样的，好好 enjoy 它，好不好？就是确实在不同的工作的环境啊，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也需要用鲜花这样一个形式来调节一下我们的生活的状态。在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这个花盒和花篮。在我们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怎么来打理放在里面的鲜花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跟我们互动。稍后见啦。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一五一十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三，仁和，登峰造极的汾酒质量管理。汾酒集团每天生产数以万计的产品，数据庞大，但每一瓶都向消费者承诺质量保证。汾酒人是如何做到对进入市场的每一瓶汾酒进行质量把关、管理追踪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消费者眼前的一瓶瓶汾酒是怎么一路走来的吧。一颗颗高粱谷粒从田间原生态进场到一瓶瓶汾酒产品华丽入市，要经过一个庞大的监控体系。从一粒种子发育成一颗粮食，到蜕变成一瓶美酒，中间历经了无数次检测管控，有的还只是一粒粮食的时候就被汾酒质量淘汰了，留下更为精品的原粮，再走向酿造、贮存、盛装过程中也是那么的小心翼翼。因为汾酒质量为他们设置了精准到位的专检、自检、互检环节，这些可爱的精灵一旦有一丝瑕疵就会闯关失败。经过这样汾酒质量的检测和监控，每一瓶汾酒自然都是带着纯正卫生的标签走向消费者的，这是汾酒对人类健康的敬仰和呵护。汾酒质量除了层层环节监控检测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有一批高、精、尖的检控人才，汾酒集团技术中心。这里融入了更多高标云林的大师思想和大师工坊，而在新时期，

啊，非常长久，跟小雏菊差不多，也是如果你养护的好的话，十天半个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乒乓就长得非常可爱，圆圆的，小朋友都通常都很喜欢。 对， 嗯，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很鲜艳， 对，很鲜艳， 很亮。 对，像黄色的、粉色的、白色的都很好看。 嗯，好。 非洲菊也可以，非洲菊我们还有一个称呼叫弗朗花或者叫太阳花都可以。这个在花店确实也常备，但是它的花期就比较。它养护起来会有一些困难，因为它的这个茎会比较容易腐烂，所以如果气温跟湿度合适的话，它可以持续蛮久的。如果天气稍微热一些的话，它可能一天到两天它就会蔫儿。所以非洲菊会难一些，养起来会难一些。 那这样说来的话，乒乓菊、雏菊我们会更建议大家。 是，乒乓菊、雏菊这一类啊，包括洋甘菊会更好养一些。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大家日常会经常看到的，比如说像百合、康乃馨，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在家里养的单一品种的花材。当然康乃馨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买多头的。康乃馨就是一个头上面有很多头，这样看起来的话它会非常茂盛，不会像单头康乃馨看起来比较搭配起来会有一些困难，让它有一些丰富的感觉会更困难一些。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放在家里去装饰比较适合的一些花材通常都是多头的，比如像百合呀，像雏菊呀，包括我们会有的一些叫六出花，就是小型的百合。这些都是多头的花，因为它本身它会有各种方向，那这样本身放下它比较茂盛。它本身比较茂盛， 季节交替了， 是，过敏， 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我之前也是，上周也是， 是吗？ 嗓子一直处于不太舒服的状态，所以也非常感谢。 嗓子对主持人来说太重要了。 对，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除了接受了我某一天特别有磁性的一个中音区之外呢，还接受了我大长达一周到两周这个，他们都说我是本色出演，一直在清嗓子的这样一个状态。 大家很爱你。 对，确实，你们可以忍受我啊，然后还没有离开我们节目，非常感恩。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玻璃器皿，有人说我还是喜欢传统的玻璃器皿，就是喜欢花瓶，说每天可以观察这个水在下潜，就是慢慢的变浅的这样一个过程，感受生命的力量， 很有意境。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观察过这个水变浅，因为在不是每天至少吧，我觉得至少一天半到两天你是要换水的， 对。 你养了一个什么样的鲜切花它这么吸水，可以感受到它把明显的吸少了把水。 其实会可以看到哦，因为如果说这个花其实是看花量啦，还有这个花的品种。拿最常见的比如你之前用的香槟玫瑰。那个、 我是太迟钝了吗？ 你是用的玻璃瓶 我是用透明的。 透明的玻璃瓶。 对，我没有觉得它有很明显的。 可能你观察的不多吧，就是 每天很匆忙把水倒掉。 不，但也有可能你换水换的比较勤，他可能看的就不太明显。像这类吸水比较多的花，比如最简单的，你拿一只绣球，它吸的可能也会很快。这些花如果在玻璃器皿当中的话，你可能从一天到第二天的时候，你会看到水量会减少。会可以看得出来 哦。这个是大家喜欢传统器皿，尤其是透明的这个玻璃器皿的时候， 可能会有人会乐于去见到这个过程。不过透明的玻璃器皿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很容易显脏。如果它里边会有一些， 就是水质稍微有一点变化， 水质会变浑呢、或者是会有一些脏的东西在浮在水面上，或者粘在玻璃壁上的话，会比较容易看到。这样就会督促大家不断的去清洗，不断去换水。 但确实这个是微微有一点点影响心情，所以我现在家里面两个玻璃的这个花瓶，一个就是白色的，就稍微浅一点了。我就觉得不用看到那个。就你刚才说的会在那个花瓶壁它没有办法，但是确实透明的花瓶呢，它稍稍有一点浑浊的时候也是在提醒你要换水。 是的是的，这样就会很容易的去看到水质的变化。 然后看到这个鲜切花的过程，也是我之前没有太想到的。我觉得你看生活就是这样，有很多个细节组成的。 你们在观察水变浅的这个过程，哎，我在观察香槟玫瑰，我到底这个剪枝儿剪到哪儿，它是不是齐的， 对， 还好不好看，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太一样。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第二个种类就是花盒，我们接下来要讲一讲了。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收到一大捧花，它现在有一种形式就是花盒啊，长方形的这样子，还有其他的，甚至是圆形的啊，一捧的这样的花盒，我到底要不要把它拿出来？怎么办？因为花盒的造型已经很美了， 嗯， 而且是很用心了。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来解决一下收到花盒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嗯， 还有花盒呢，世界杯就说了，说这个花盒呀，感觉更多的时候就是礼啊，礼物的礼， 嗯， 也很正式，但是没了枝叶、水和泥土，感觉就缺了一些自然的气息。 嗯，是的，它是会比较不同， 有利有弊吧。 是，所以这个就是看大家的喜好，看大家是想要哪一种感觉。有的是希望家里有一种自然的感觉的时候，那瓶花就会很好。 嗯， 如果是希望说，因为花本身就很美嘛，如果是希望是一个装饰，就想要一些不同的感觉，换一换，换一换品味，换一换，换一换心情的话，其实花盒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选项。 嗯， 那就是就好比我们去买一个洋娃娃，你可以把一个洋娃娃就这样放在那里，也可以带着它的后面的小房子啊带着它的这个盒子一块放在那里，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嗯，所以其实就是看大家喜欢哪一种不同的感觉。 但花盒你的建议是 拿 出来吗？ 不要 拿出来。 花盒其实也分两种，在我们这个图上我们其实就放了一种类型的花盒哈，就是把花头剪下来然后插到花盒里面去。 嗯， 这种花盒呢，我们会建议大家不要拿出来，因为没得可拿。如果你要拿出来，就只是把花头拔出来而已，那拔出来之后你也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打理它了，所以它最好的方式就让它存在在那里吧。 就是它比较短了， 对， 嗯， 它已经是插在花泥里的一个形式， 嗯， 那本身它底下的根茎就会很短了，那你再拿出来呢，就不太有办法再另外的去更好的打理它了， 嗯， 所以就把它放在花盒里面。那花盒底下因为一般都会有花泥嘛，所以就建议大家连花盒一整个，其实就像这位粉丝说的，它会有很重的一个仪式感跟礼品感， 嗯， 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包装的一个状态。那连花盒，其实包括花盒的搭配，它我相信这个出品的这个花店或者工作室都是会有一个设计在里面，怎么样的花配上什么颜色的花盒，什么形状，什么感受，有的是绒面的啦，有的是布面的，有的是纸盒的，它本身它是搭配起来会有不同的感觉，这是一整套来的。 嗯， 那这样的整体把它放在这种比较适合的就是比如你在办公室，你没有太长时间去打理它，但是你又会有想要一些去装饰它的一些想法的话，你买一个花盒会很方便。 嗯， 那放在那里整体性的去观赏，整体性的去打理，然后等它，如果你不想要了，你可以整体性的移走。 嗯，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在花盒当中的这个鲜切花那就是依赖花泥了，我们也不太存在于说啊要把它挪出来剪枝换水，这都不存在了。 是，这个过程会其实大家就不太用去做了。 嗯，我们给花泥浇水有什么技巧吗？ 花泥是可以，因为花泥里边的水分是有限的，就像海绵一样，那花吸走了它就没有水了，所以如果想长期去保存这个花盒的话，那建议大家是时不常的给花泥去浇点水。那花泥浇水的时候大家记得把花头扒了开，把花头扒开，然后从花的缝隙当中向根部的花泥去浇水，就不是从上往下，就从花头花瓣上面开始浇，尽量会有很多，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聊过哈，很多人希望说往花头上面去喷点水，我们给花盒喷点水，这样看起来水灵灵的比较鲜嫩，我们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嗯， 因为花瓣沾到水之后其实会容易腐烂的，除非是一些专用的一些花头花瓣的一些保养剂是可以喷的，其他如果是纯的自来水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去喷，往花头底下穿过花头往花泥里面去浇水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水尽量的让花泥吸饱， 是 啊，避开上面的花头， 对， 啊， 不要浇在花头上面。 对，浇在花头上确实是一个，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很莫名的一个误区，我就觉得好像要洒点水然后它才够新鲜。 对，这个其实是传统花店行业会用的一种销售手段。 但其实它在喷营养液， 也不是，很多喷的是自来水，它是为了让收花人收到的那一刻，就好像我们买菜一样，很多人买菜的时候看到这菜新不新鲜，有一些菜农会在菜上面喷一点水，让它看起来好像水灵灵比较新鲜， 可是还是不太良心、哎、 但是其实没有觉得特别好、传统的花店其实大家看到花的时候，它因为当时它的礼品属性更强嘛，就是送的那一瞬间好看就好了，其实回到家里怎么去保养怎么去维护它，以前大家是不会太在意的，它礼品属性比较强，所以就在送的那一瞬间它浇的那样子是更重要。那现在大家更在意是说我在家里能够长期的去保养它，能给我的家里更长时间的去增添一种美感、那就建议大家不要浇在花头上面喷水了。 花泥是需要每天浇水的吗？ 可以不用，2到3天浇一次水就可以。每天浇水其实是看它你家里的干燥程度，就是如果它已经比较干了那就浇一点水，这样也不需要浇太多，浇太多根还是会烂掉。 好，2到3天也要看居家环境，我们的干燥程度。像这样的花盒我们就保留在花盒里面。 对。 最后它的结局是？ 最后它的结局是干掉。 变成带花泥的干花。 变成带花泥的干花是这样的。看有哪些花，比如说我们这个图片上面有3种，像第一种花盒，它如果干掉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它里面会有层次不同的花的干花形式在里面。像第二个，我们其实这个是我们七夕节的花礼，我们的样花，这个是一个情书的一个形式，我们做的一个概念啊，就像大家收到一个情书， 就是刚才大家说 里面是花， 很喜欢的 白玫瑰的那个、对，像这个，因为我们用的是进口的白玫瑰，如果是用的是国产的白玫瑰，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干的一个花种。那它干了之后呢，看起来会发黄，然后会有缝隙流出来，会不太适合放干。那像这种，是厄瓜多尔的玫瑰，它本身花头非常大，它干了之后的状态会更好，这个放干应该也会比较好看。所以像花盒它放干的话会分哪些花的品种，有的放干了好看，有的放干了觉得不是那么美观就不要了。 其实我们在办公室的这个环境也会很多时候接触到花盒， 是 如果送礼呀或者是自己，你说七夕的时候买一个，这样的小花盒不用很大，是放在办公桌上，慢慢的变成干花了呢，它也不会像那种比较大捧的花盒 比较占地儿， 对，而且变成了干花以后它可能会掉下来，那花瓣啊会就掉的比较厉害， 然后花头会耷拉下来，它就不会那么 美了， 美观。对， 我觉得这种浅浅的就是你说的，我们只是把花头摘下来， 对， 然后插在这种小花盒， 它的造型就不会有变化。 变成干花了也很美。 是。 好了，最后我们要来说说花篮。花篮呢有人说感觉放在卧室会比较温馨，我觉得非常田园风啊，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就是我们最后一组横排的，也就是6、7、87、8、9这3张，就是我们的花篮的图片了，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田园风。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可以直接留言。这个花篮会漏水吗？ 其实这个说是花篮哈，其实我在最后一排，我其实是把不同形式的插花桌花放在了这里，其实它不仅仅是花篮了， 感觉好像第八个还是一个小花瓶 啊。对，它其实是一个方缸做的花 器。但是第七个呢，是纸盒吗？ 第七个是纸盒，是一个纸拎的一个小篮子的一个感觉。 请问怎么浇水？ 怎么浇呢？其实看这个大家可能会奇怪哈，这个花放在里面不是烂掉了吗？ 对呀、 然后水不是会漏出来吗？其实不会啊，因为在这个花泥放置进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保水措施，就是它的周边其实是会有保水层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去浇水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们想要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说，除了放在花瓶里面可以自由去修剪自由去换水的这么一个形式，以及放在花盒里面就是作为一个比较不占空间艺术感比较强的这个形式之外呢，还有一个形式就是放在花器里面的插花。那这个花器可以是纸做的，可以是玻璃缸，可以是花篮也可以是其他，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甚至可以用家里的其他你碗杯子呀 比如说有的艺术造型，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如果我们去做一个家宴的话，也可以用家里现成的，比如说南瓜啦、青椒啦这些东西，在里面放一个花泥，都可以去把它插制成一个桌花。那这个桌花、 南瓜、青椒， 哎。 哎，我看过一个我的好朋友送给他媳妇儿的、就是一个西兰花儿， 哦， 就是一个大的西兰花儿，然后上面呢用这个菱角做了胡须插进去、 哦、 然后还有什么别的，反正总之就是插成了一个就绅士的头的那个感觉， 好赞啊。 啊，对， 好赞啊，这个先生好有心。 对，然后他媳妇儿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这是收到的最满意的一束花 啊，真的好有心。这好会插。 这西兰花这个跟提文刚才的建议黄瓜茄子差不多。 南瓜。 青椒。青椒。 对，就是用这种有会有一些空间的这种大家如果愿意的话，这种蔬菜水果去玩一下也是可以。这个其实就像我们拿出来这个就像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解决了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要把花放进去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它的形状造型更好看呢，那就建议大家像这种花插花的这种形式也是很好的、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花艺师帮你插成什么样子你就不用再改了，他会用一种很好的方式继续保存在那里，他会有这种花通常它都会有一个造型啦，这个造型包括叶跟主花跟次花的搭配，然后它的形状都已经现成的放在那里了，那整一个作为艺术品你放在家里餐桌上面也好，茶几上面也好，它都会一直就保持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造型，然后你要做的也只是在它的根部浇一点水就可以了，那这样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你不用再去管我怎么样可以把它变得更好看，花艺师做出来就很好了。 这个浇水啊也不像说我们在平插的时候那么经常的换水， 对， 那个量没有那么大， 对，就是打理更方便 啊，只需要保鲜一点点就好了。 对，就是很美，然后打理也更方便。当然花期不可能不会像平插花这么长，但是方便呢。 就是说方便的时候为什么要看着我啊，因为我问了浇水浇哪儿吗，会不会漏出来， 不自觉的默默的看下你。 好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居家生活空间里面这三类的居家花束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来了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下了节目之后呢，大家依然可以在我的微博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有任何和关于我们今天话题的内容也可以继续的向提问来提问啊，在微博上面就可以向他提问啦，明天上午的十点再见喽。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 盛夏八月，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在八月的每个周二周四，新用户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6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60元，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石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如果问大家爱吃不爱吃三文鱼，我想一般的人都会说爱吃哈，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 是，但因为它太香太好吃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鱼的感觉又有肉的味道。 是，可是今天给大家来的不是普通的三文鱼哦，而是挪威进口的三文鱼，远赴重洋漂洋过海来看你。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的备货都那么的少，都那么不容易，而今天备货又来了，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住，因为它是我们北广购物畅销率非常高而且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商品。 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罐头啊，是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好多人都说是必买的一个产品， 没错， 特别特别的火爆。那么这回呢又应大家的要求，